浸破了外袍，手里拿着一把断成两截的日本刀。破军身边环绕着六名天狗众，个个高举日本刀，呆若木鸡。剑门站到门里，颤抖着提了好几次气，才攒足力气撕声裂肺地喊出来： 兄长！ 声音在大厅回荡，破军听到了声音，身体微微动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当他看到喊自己的人是剑文，露出轻松的笑容。周围六个天狗中的人头从枪子上掉下来，尸体倒地。破军挣扎着从座位上站起来，晃了几晃才站稳，然后一步步走下高台，朝着剑门走来。破军的一条腿受伤似乎很重，走起路来只能在地上拖着走，身后吐出长长的血痕，也不知是他自己的血还是被杀的日本人留下的。剑门想要过来，破军伸出左手制止他，执意要自己过去。看到破军还能走路，头脑也清醒，剑门放下心了。剑门又向前走了两步，差点被脚下的尸体绊倒。他要过去给破军治伤，只要把他的伤转移到自己身上，破军自然可以恢复。只要能救他的命，自己死了又如何？什么复仇，什么正提督的秘密，此时对他都已不重要。他只要救眼前这个人。眼看还有不到30步的距离，破军停住了步伐。他平静地低头望向自己胸口，剑门也停下来看向破军的胸口。小小的刀尖从破军胸口伸了出来。在破军身后，满面血污的岛津萨摩手扭曲的面孔露了出来，双手握着刺穿破军身体的刀柄。破军似乎并未感到疼痛，语气也是相当平静。你还没死啊。岛津萨摩手退后几步，嘴里大口大口吐出鲜血。 你杀了在下100个部下，在下不拖着你下地狱，怎么对得起将军大人的大德厚恩？在下可是将军大人最器重的左膀右臂。 岛津萨摩手话音方落，只觉得脚下忽然变得发烫，他看向地面，只见脚下的一圈地面已经变成了橘红色，正在冒出蒸汽。岛津萨摩手露出恐惧的神情，他双手颤抖，不知所措。 富士地狱， 将军大人明知道我还在这里，怎么会启动火山丸上的火山诱发装置腐蚀地狱？ 破军冷冷地说道。 你真以为武田将军会真心信任任何人？那个矮子只是在利用你罢了。 破军的话让岛津萨摩手彻底崩溃了，他不能接受对自己亲近有加的将军大人只是把自己当作弃子的事实。他还想说什么，可是一切都晚了。脚下的橘红色地面完全融化，一股粗大的岩浆柱笔直喷射上天，四川百州厅用桅杆搭建的屋顶，屋顶经受不住高温的炙烤，迅速燃烧坍塌下来，横七竖八挡在破军和剑门中间，形成一道火墙。剑门对着熊熊火墙后面的破军大喊道： 快过来，我能救你。 破军犹豫了，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也相信剑门是真心要用自己的命来换他的命，但是让剑门为自己而死真的可以吗？破军强忍着胸口的剧烈疼痛停在火墙前。在这犹豫的功夫，破军听到 喵喵的悲鸣，原来是那只怀孕的白色波斯猫白凤被一根燃烧的桅杆压住了尾巴，正在努力挣脱。破军俯下身子将桅杆抬起，桅杆被烧得滚烫，破军的手立刻被烫出许多水泡，袖子也燃烧起来。破军温柔地抚摸着波斯猫的头，轻声说道：你这个小笨蛋呐，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逃过一劫的波斯猫亲昵地用头蹭着破军的膝盖。破军抬起头，冲着火墙另一边的剑门说道：帮我照顾好他，要是有什么闪失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剑门刚要说话，只见一大团东西从火墙另一边被扔过来，他赶紧接住，原来是破军脱下外袍裹着波斯猫扔了出来，一起裹在衣服里的还有正提督送他的那个银质小酒壶。猫咪并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即将离自己而去，脱离险境之后还在喵喵叫着，用头拱剑门的胸口。剑门将猫交给七里，抓起一个木棍要冲进火海。 兄长，我来救你，快出来啊！ 七里眼明手快把剑门抓住，可没想到平日手无缚鸡之力的剑门如何生出这般大的力气，竟然差点将七里也一起拖走。破军平静地对剑门说： 别过来，来不及了。听兄长一句话，不要让怨恨吞噬你的心，别杀正帝都。 火墙另一边的破军衣服和头发都燃烧了起来，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剑门，目光像是兄长又像是慈父。这时又有两道红色的岩浆柱冲天而起，百柱厅的屋顶彻底坍塌，热浪卷着浓重的烟气和火焰朝剑门卷来。七里冲过来夹住剑门朝远处跑去，大火吞噬了整个百柱厅，这座桅杆搭建的厅堂像是一丛蓬勃燃烧的大篝火。七里感到自己的胳膊突然钻心疼痛，原来剑门正在用力咬自己抱他的手臂，可是这疼痛转瞬即逝，通过剑门的身体又转回到他自己身上。七里松开胳膊，剑门的身体扑通一声掉到地上，他趴在地上没有起来。七里蹲在剑门身旁，想看看他是不是在哭泣，可是远处震耳欲聋的轰鸣掩盖住了一切声响，脚下的地面也在颤抖，整个蓬莱似乎都要被掀翻。这是判官郎君指挥的巨炮发出的致命一击，几百枚各式炮弹从怒火的炮口喷射出去，前所未有的霰弹覆盖了方圆几里的海面，抵近的日本船队瞬间强弩灰飞烟灭，连火山湾的船楼也被摧毁了一半，他只好悻悻地潜下海底溜走。七里将剑门的身子搬过来，把他的脸按在自己胸口，用力抱住他的头。七里感到胸口刹那间湿润，但是并未听到哭泣声，他不敢看剑门的脸。百州厅在燃烧，海面的船只也在燃烧，在这两团地狱般燃烧的火焰之间，是抱在一起的两个小小的身影。 53章，攻心。破军死去的消息迅速在战胜日本幕府水军的蓬莱蔓延，悲伤笼罩了所有人，有人低头不语，有人痛哭流涕，他们无法想象这位带领他们所向披靡征服了大海的男人竟然就这样死了。猫咪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悲伤，他们放下日常的冷傲，对天放声长啸，纪念这位让他们衣食无忧的主人。短暂的悲伤之后，人们又立即为蓬莱未来的命运吵吵嚷嚷。和破军的主从牵绊在之前的那一哭就已经算是偿还干净了，海盗们就是如此，生死本是常事，从不会长久挂在心上，他们关心更多的还是眼下的利益。此时幕府将军的火山丸刚刚退去，被摧毁殆尽的日本水军留下上千名战俘，这些人刚从海里被打捞上来，在蓬莱港口的空地上湿淋淋地盘腿坐了一大片，周围是手拿刀剑的蓬莱水军，可是此时他们的命运并没有人在意。小郎君和三位判官正在激烈争论，判官郎君力主蓬莱维持原样，珍珠港判官则认为不如散伙各自发展。珍珠港判官方才在几个判官里哭得最惨，此刻眼泪一抹倒像是从未哭过一般，他虽然武力威望都不如判官郎君，但是却并不买判官郎君的账。他把手里的七枚棍往地上一出，大大咧咧地说道， 小郎君，你我原本都是独霸一方的海盗头领，破军大王将我等收纳，我等也只是向破军大王一人宣誓效忠而已，如今大王既死，我等又有何理由死守蓬莱，不如各自散伙，继续独霸一方，快活得好。 珍珠港判官讲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话音刚落，港口的大小头目爆发出众多赞同声，这让珍珠港判官不由有些得意洋洋，双手抱在胸口看着判官郎君。判官郎君方才虽然没有哭，但他内心的悲伤比任何人都来得要强烈，现在破军尸骨都还没找到，部下之中竟已经有人要分裂，这让他甚为懊恼。判官郎君强压着怒火说道，这里的诸位头领多是主人生前收服的地方豪强，都签过血盟誓书，现在主人刚刚亡故，诸位便要背叛蓬莱，这要是传到四海之上，诸位岂不是要被人耻笑？ 珍珠港判官环顾左右，旁边的几十名直属亲兵个个舔胸叠肚，面带笑容，他干笑了几声说道， 耻笑，呵呵，俗话说圣王败寇，破军大王初到这片海时，谁不说他是大明叛军呢？数年之后，谁又不是恭恭敬敬叫他大王？我等脱离了蓬莱，自有军队地盘，再过几年，谁又能保我等中不会再出个破军呢？ 支持分裂的头领中又是爆发出叫好之声。判官郎君原本不善与人交谈，与这些判官头领们日常也只是公事往来，见珍珠港判官态度嚣张，更是气得青筋暴起来，从腰间解下破军的巨阙剑举在身前，对意图脱离的一众头领大喝道， 若要脱离蓬莱也可以，尔等可以先来问问这一把主人的巨阙剑答不答应。 判官郎君的亲兵在夜袭大明水师时全军覆没，如今只是孤零零一个人，现在蓬莱停靠在珍珠港，珍珠港判官在自己地盘上兵多将广，其余头领也有许多支持独立，自是有恃无恐。但是蓬莱24判官常年拜服于代替破军主事的判官郎君之下，加上判官郎君武艺高强，手中又拿着破军的巨阙剑，看着判官郎君虚发倒竖的模样，在场众人还是被震慑住了，原本喧闹的人群鸦雀无声， 千百人将判官郎君围在中间，谁也不敢胡乱走动。珍珠港判官后退几步，过了许久才又干笑两声，语气缓和了不少，说道： 小郎君，破军固然是你的主人，对我等不过是大王而已。我等也知道你一直想要将破军大王取而代之，可是我等是和破军大王签的血盟，如今大王既然故去，强扭的瓜不甜，不若放我们去了吧。 判官郎君并不言语，只是怒目瞪视着珍珠港判官。主张脱离蓬莱的众头领见判官郎君不肯放行，虽说恐惧他日常的威严，此事见他只是孤零零一个人，自己这边有千百人，都起了杀意，悄悄地把刀抽出半截来。他们手下的水兵也都把兵器握紧。一些忠于蓬莱的头领见对方要动手，怕判官郎君吃亏，也都带着自己的部下操着武器站在判官郎君身后。两拨人马针锋相对，眼看一场火拼在所难免。这时一只略显干枯的手握在巨阙剑剑梢尾端的鎏金铜剑上，铜雀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走进人群。这位目光中总是闪烁着诡诈光芒的商人，此刻眼神里流露出的却是老人特有的稳健神色。铜雀说道： 算了，随他去吧，难道蓬莱流的血还不够多吗？ 判官郎君和铜雀对视了半晌，抓着巨雀剑的手终于放下，他背过身不再说什么。站在判官郎君一边的蓬莱官兵们也都收刀入鞘。铜雀这才转过身来，他身材矮小，发散出的气势却不弱于一位真正的王者，眼神所到之处，意图叛走的珍珠港判官一些上千部下都垂下头，手中的武器也都放低了。这位头戴斗笠、胸口飘着白色飘带的高丽老人，用带着磁性而且威严的声音缓缓说道：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今破军驾鹤西去，你们要走拦着也是无益，只是不管你们自立山头还是投靠别家，都要记得曾是蓬莱的战士，遇到故人不可拔刀相向，否则不但小郎君饶你们不得，就是骑经商团也不会让你们有快活日子过。 骑经商团是海上最大的贸易商团，得罪他们就等于是得罪财神爷，这是每个想在海上做一番事业的人都知道的。珍珠港判官和其他叛离者都不敢再言语，他们悄悄转身散去，爬上自己的船只扬帆起航。整个过程没有人交头接耳，像是在表演一场哑剧。蓬莱的港口逐渐变得冷清，珍珠港判官带走了另外两位判官还有上千名官兵，背向而立的判官郎君始终没有望向驶离蓬莱的船只，坚定留下追随他的官兵只有不到500人。判官郎君闭上双眼，留在珍珠港的官兵有多少愿意追随于他，散布各地的蓬莱24位桀骜不驯的官兵又有多少乐于听命于他，都还是未知数。人心离散，破军走得太急，什么都没来得及安排。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